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的茫茫戈壁滩上，有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，叫加边沟。那里曾是一批右派分子的流放地。上个世纪60年代初，那里的3000多名被押右派，一个个病饿而死，最终仅数百人生还。多年以后，一位作家找到了那些幸存者，倾听他们的回忆，记录他们的过去。于是，一段早已被人遗忘，却触目惊心的往事，呈现在人们的眼前。请听系列纪实作品《加边沟纪事》，作者杨显慧，由花城出版社出版，播讲聂梅、吕鹏。 我起床以后啊，没有洗脸，我已经记不清楚几个月没洗脸了。洗脸水呢，要去东沟大灶旁的水井去抬，我们呢都没有打水抬水的力气了，就去找队长开了一个条子，给董建义的妻子买了一份客饭，两个菜团子端回来让他吃。我说他快吃吧，吃完了呀去赶火车。他接过了菜团子，但没吃，放在皮箱上。我说，昨天饿了一天，今天还不吃，你是嫌饭难吃吧？ 不想吃，我一点都不饿。 他一说话就又哭了。 小李大哥，求你带我去找老董的坟吧，找不到坟，我一口饭也吃不下去。 哎，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？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我不知道坟在哪个地方。你快吃了饭，回上海去吧。 小李大哥，老董在信里说，让我到了农场，有什么事儿就找你。你一定知道他埋在什么地方。 他呀是讲过这话，他如果等不着你没了，就让我给你说说他的情况。可是我呀真没去埋葬他。 你知道，你就是知道，昨天你说过你去埋着他，后来你又否认，你为什么不带我去看他呀？ 我无言以对了，我的心里也很难过，也很矛盾。不告诉吧，他呜呜的哭声悲痛欲绝，肝肠寸断，令人心碎。但是告诉他真相，又怕他的精神承受不了。我越是劝他不要哭了，他越是大放悲声，真让人受不了。我扭头走出窑洞，心想，不理会你了，你就死心了。我在另一个窑洞里坐了一天，我想他肯定是走了。夕阳西下的时候，我回到了自己的窝，他呢却仍然坐在我的铺角，在那儿哭。有人小声地对我说，他整整哭了一天，一会儿放声痛哭，一会儿又轻轻地哭泣。菜团子还放在皮箱上，已经干巴和萎缩了， 不知道是谁在他面前放了一茶缸的水，水呢，仍然满着。我赶忙又去打了一份客饭，是半盆菜糊糊，给了他。我劝他说：“你啊，还是要吃点饭呢。尽管饭不好吃，但不吃饭不行啊，会饿垮的。饿垮了，你怎么回上海呀？”他没有吃，默默地流泪。和头天的夜晚一样，他又坐了一夜。这天夜里，我迟迟入睡，离他远远的，在被窝里坐着，看着他。我没想到他是这么固执的人，真怕他想不开，出什么事儿。我想，他对董建义如此的痴情，什么事儿都可能做得出来。半夜里，油灯灭了，我看不见他了，但是黑暗中时不时的传来他低沉的哭泣声。这是他来到明水乡山水沟的第三天早晨，我从睡眠里边醒来。早晨的太阳已经升起，阳光还没有直射进我们的窑洞，但是从草帘子旁边的缝隙透进来的亮光透在他的脸上。他还是坐在那儿一动不动，但是他的脸上挂着泪水，眼睛肿得跟桃子一样大。我的神经可是受不了了，我把超冲门叫出窑洞。老超，你看怎么办呢？他已经整整两天没吃没喝了，可别饿死了。超冲门说：“你说的，咱们饿了两年多还没死掉，两天就能把他饿死。可是光哭也不行啊，万一要有个好歹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我问你呢，你倒反过来问我。哎，要不你就领他去坟地看看，叫他看一眼老董。哎，不行不行，昨天前天没答应，今天领去算什么事儿啊？再说了，见了老董那个样子，真要哭死了怎么办？哎呀，这样也不行，那样就危险，你啥意思啊？我看他着急了，就说：“我的意思啊，今天你劝劝他，让他快点回上海去。他呀，已经怀疑我了，认为我骗他了。我的话他听不进去，你劝劝他可能起作用。” 好，我劝就我劝，吃过了早饭呢，我好好的劝劝他。就是这能不能行我也没把握。哎呦，这个媳妇儿啊够固执的。 朝崇文说吃过早饭就劝那女人，可是我和他从食堂端着饭回到窑洞，出了一件事儿。有个人死了。死者是省商业厅的一位会计，他的身体已经彻底垮了。几天前在厕所解手，他在茅坑上蹲下以后，竟然没有力气站起来，是我把他拉起来的。站起来以后，他又系不上腰带。身体越差越怕冷，穿的就越厚，毛裤外边套着棉裤，棉裤再套上单裤。他的手啊，已经没有力量把皮带勒紧了，还是我帮着他拉紧了皮带。这天早晨的事情啊，是这样的。起床的时候呢，他就躺着没动，旁边睡的人还问了他一声：“我给你带饭吗？”看见他不回答， 那个人就自己去打饭了。打了饭回来，那人见他睡觉的姿势一点儿也没改变，就觉得情况不妙，拉开蒙着头的被子一看，人已经僵硬了，想必是夜里边就断了气。死就死了吧，这种事儿啊大家已经习惯了，所以有人还喊了一声，不要动，吃完饭再说。大家静静地吃饭，然后才有几个身体强健一些的人来处理他。我和朝崇文呢，属于强健者的行列。我们打开他的箱子，找两件干净的衣裳给他穿上，然后用他的被子把他裹起来。我们还把一根绳子结成三节系了系，一节系在脖子的地方，另一节系在腰部，还有一节系住腿部，把被子勒紧。然后我们几个人连抬带拉的把他拖出窑洞，放在洞外的空地上。干完这些事儿，我们已经累得气喘吁吁，坐在窑洞外的太阳地里喘着气。这时候我看见了那个女人，她站在窑洞里掀着草帘子从上往下的看着我们。她可能被死人吓坏了，脸色惨白，一脸的恐惧。她已经不哭了，于是我推了一下朝崇文，叫他看那女人，去，你跟他说去，让他快回上海。朝崇文进了窑洞以后，我在外边坐着，等他劝说的结果。我认为，劝说过程将是很艰难的。朝崇文一劝，他肯定要哭起来，我可不愿意看到他痛不欲生的样子。 本书通过当事人的讲述，揭开了许多人不敢触摸的特殊领域，尤其对政治灾难下人陷入饥饿绝境的逼真描写令人触目惊心。这些以血肉铭刻的历史，使群体的灾难不再是数字的累加，逼迫已自然遗忘或闻所未闻的当代人感同身受的体味，心怀触涕的反思。系列纪实作品《加边沟纪事》正在播出。 不料也就三五分钟的时间，没听见一声的哭泣声，朝崇文就走出窑洞来了，对我说， 老李啊，不行啊，我的话他根本就不听，说咱们是合起来骗他，不让他见到老董。哎，他今天呢要自己找老董去。 什么？他要自己找去？ 是啊，他不叫你我领他，要自己到坟地去。他说一定要找到老董的坟。哎呦，你说这个媳妇儿犟得很呢，你说怎么办呢？ 我跟朝崇文说话的时候，那个女人已经走了出来，下了台阶。她的眼睛已经不适应太阳的光线了。尽管冬天早晨的阳光并不强烈，但是她还是举起一只手遮挡着光线，朝我们看了看，转身往北边走去。我急忙的朝他喊了一声， 哎，你干什么去？ 他没搭理我，往前走。看来他真是生我的气了。我急忙追上去拦住他说， 顾大姐，你不要去找了，你找不着他。这里埋了几百个人，到处都是坟，连个记号都没有，你到哪儿去找老董去啊？ 站住了，眼睛直愣愣地盯住我，一句话也不说，那种神情好像是在责备我，好像是在对我说，你不要骗我了。然后他绕开我又往前走，我有点急了， 哎，你这个人怎么不听劝呢？ 这时候朝冲文说话了， 老李不要管了，他不听话就让他找去，他找不到啊就死心了。 我稍微一踌躇， 哎，你不听劝呢，那你就找去吧，可是你不能到那边去，农场的坟地大部分在这边的沙滩上，就是你前天去厂部的那个方向。 他看了我一眼，调转身子向着山水沟南边走去了。他走出了一截去，朝崇文小声地问我， 哎，老董的坟在这边吗？不在，在那边。那你把他支到这边去，你不是害他吗？那你说怎么办？老董就在北边不远的地方，叫他找到了怎么办呢？哭死怎么办呢？哎，让他找去吧，不到黄河不死心，让他白跑一趟啊，他就死心了。 我和朝崇文认为他到了坟地很快就会回来的，那儿除了坟堆什么标志也没有。不料到了中午他也没回来，夕阳西下的时候也还没回来。后来吃过了晚饭，暮色已经像潮水一样注满了山水沟，还是不见他的踪影。我有点沉不住气了，莫非他在坟地出了什么事儿？我走到朝崇文的身边去，老朝，咱们呢去找一下他吧，别让狼给吃掉了。我们呢刚迁到明水的时候没见过狼，但是时间不久就有狼了，并且很快的这儿就野狼成群了。我和朝崇文出了窑洞往南走，刚走到火房跟前，一个小小的身影走了过来。我喊了一声， 顾大姐。 他站住了。 顾大姐，都啥时间了还不回来？你不怕让狼吃了？可我们害怕呀，你让狼吃了我们要负责任的。 他不说话。回到窑洞，我们问他， 你找到了老董的坟了吗？ 他还是沉默。 你找不到，到处乱埋的，又没有墓碑，你怎么找啊？给，把这两个菜团子吃了，快睡觉吧，明天早上啊回家去，别再瞎折腾我们了。 我把两个菜团子放在皮箱上，这是吃晚饭的时候我专门给他要来的两个菜团子，出去找他的时候怕别人偷吃掉，我装在自己的口袋里的。他没有吃菜团子，他只是喝了一茶缸凉水就躺下了，看来他累了，疲惫不堪了。第四天的黎明到来了，我一如往日的给他打来了客饭，劝他吃吧，吃完了回家吧，不要瞎折腾了。 小李大哥，你借给我一把铁锨吧。 你要铁锨干什么？ 我昨天都看过了，坟地里只有不多的几个坟头上放着些砖头，砖头上写着死难者的名字，其他的坟上连砖头都没有。我试着用手挖了两个坟堆， 埋得很浅，也就半尺深，有的还露出被褥来。今天呢，我要拿把仙去，我一个一个的挖。你放心，挖好的坟我再埋好。 我惊呆了，这个女人她到底要干什么呀？我的心通通的狂跳起来，眼睛一热，泪水差点流了出来。我擦了一把眼睛。大姐，吃吧，你吃点饭吧，吃完了呀，我领你找老董去，一定领你去找，真的，不骗你。眼泪流过了他的脸颊，他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。从窑洞出去走下台阶的时候，他的腿一软就栽倒了。站起来再走，他努力地提起精神，但他的身体摇摇晃晃的。这天我们是往北走的，我们还没走到沟口就看见死尸了。正式的坟地在沟外的沙窝子里，但是掩埋组的人偷懒，有时候拉到这儿就掩埋了。因为埋得草率，有些尸体已经暴露了出来。我向曹崇文使了一个眼色，让他把顾小云拧开去假装辨认那些尸体。我径直找到董建义的尸体，并赶紧地往上撩沙子。我想抓紧时间覆盖一下，以免那女人看见了难以承受。我盖住了她的两条腿，就停下来喘气。我的身体呀，太虚弱了，已经挖不动沙土了。这时候那女人朝我走过来， 你找到了吗？ 我马上装出挖土的样子说，你来看看这个是不是，我看着像是老董。说真心话，我真怕他认不出来。从前的董建义多么英俊啊，30多岁，白净的面皮，高高的身材，穿一套灰制服，洒脱极了。而现在的董建义赤条条的躺在地上，整个身体像是剥去了树皮的树干，干巴巴的，身上瘦得一点肉都没有。他死去才8-9天，倒像是从古墓里挖出来的木乃伊。他的屁股蛋上少了2块肉，露出带着血丝的骨头。那个女人走进以后，只看了一眼，就咚的一声跪倒，断促的呀了一声，扑在了木乃伊上。我的心沉了一下。她扑在木乃伊上之后，就一动不动了，没有了声息。这种情景持续了足足有1分钟。我忽然害怕了，是不是一口气上不来，憋死过去了？曹崇文反应比我快，他推了我一下， 哎，这是怎么了？别是没气儿了，快快拉起来。 我们同时跨前2步要拉他，他的身体却又剧烈地抖动一下，同时他的嗓子里发出一种奇怪的嘎吱吱的声响。嘎吱吱的声音很费力地转化为了一声凄厉的哭喊。哭声刚结束，他就使劲地摇晃起那个木乃伊来，并且抬起脸 看着天，嗓子尖利地喊出董建义的名字来。 董建义，董建义，董建义。 他连着喊了几声董建义，山水沟里便连续不断地回荡起这个声音。